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美国影片《移动迷宫》系列改编自美国小说家詹姆斯·达什纳同名畅销小说，从第一部《林间斗士》越过高墙闯过迷宫，到第二部《焦土试炼》中与丧尸大战，与死亡奔跑，节奏紧张刺激，令人窒息，各种反套路也时刻牵动着观众的心，使得前两部影片在中国与北美积攒大量人气。2018年1月26日，也就是今天，影片的完结终章《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上映。影片不止悬疑、惊悚、动作等等必备元素，还加入了友情与世界的双选题，以勇气回归，强调励志，揭露真相，完成期待。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重温了《移动迷宫》第一部的电影故事，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移动迷宫》第二部《烧痕审判》的内容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移动迷宫》第二部《烧痕审判》的故事。《移动迷宫》系列影片是根据系列小说改编，故事将读者和观众带到未来世界，那时人类受到致命病毒闪焰的袭击而面临生存危机，一群毫不知情的年轻人被放置到生存大实验中，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克服难题才能拯救自己。2015年10月22日，美国青春科幻惊悚影片《移动迷宫2：烧痕审判》在我国公映，最终获得 1.96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这部优秀的青少年小说。本片的整个制作团队在第一部影片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了第二部的拍摄当中，与第一部相比，本片的整个色调都有所改变，第一部的色调纹理是绿色，而第二部的色调则是以焦土沙漠的橘黄色以及被烧毁建筑的灰暗颜色为主，这些设计让影片的场面看起来更加大气。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移动迷宫》第二部《烧痕审判》。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托马斯与伙伴特瑞萨、纽特、米诺、温斯顿一行人在逃离迷宫之后，被带到了一座神秘的庇护所。这个机构由一个叫詹森的人管理。 詹森为托马斯他们提供了安稳舒适的环境，并下令让他们在医疗实验室中接受一连串的测试。詹森向托马斯保证将会把他们送到更加安全的保护区，但在此之前，托马斯要与其他对闪念病毒免疫的年轻人一同居住。期间，托马斯结识了一个叫阿里斯的男孩，并且通过他发现了庇护所内隐藏的秘密。于是，在危险降临之前，托马斯带领伙伴们逃出了庇护所，但外面等待他们的却是比迷宫更加危机四伏的荒漠焦土。面对这种情况，特瑞萨开始迟疑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们该走了。 不行， 可我们的计划。 托马斯，站住！告诉我怎么了？ 是实验部，还是实验部？我们被骗了，根本没逃出去。我和阿丽丝看到了身体，都数不过来。 你说的是死人尸体？ 不是，但也算不上活人，全都掉在那里，还插满了管子，他们都被抽干了。我们身体里有实验部想要的东西，是在血液里，所以我们要离他们越远越好。 好吧，你有什么计划？你想好了计划是吧？ 我不知道。 我们跟你来到外面，托马斯，你去说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儿，该干什么。 听到托马斯这么说，纽特显得有些激动。 等一下，听 Jason 说好像有人躲在山里，就是抵抗组织、起义军之类的。 是干将。干将，如果他们真的抵抗实验部，也许会愿意帮我们。 有人住在山里？在山里的人就这计划？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嗨，伙计们，看看这个。米诺，给我点光。 有人在下面待过。 顺着那一串脚印走去，托马斯他们发现了一栋废弃的房子和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物资。然而，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生还者的时候，米诺却不小心惊醒了隐藏在房子中的丧尸。慌乱中，大家急忙向外跑去，而温斯顿却因为帮大家拖延时间，被丧尸抓伤，感染了病毒。很快，受伤的温斯顿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不想变成怪物，温斯顿选择了自我终结。无奈之下，托马斯他们只好丢下温斯顿继续前行。终于，在风暴来临之前，他们来到了一处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当中，但那里的主人豪尔赫却并没有打算帮助他们的意思。豪尔赫让女儿布伦达把托马斯他们吊了起来，并打算利用他们与干将组织做交易。但豪尔赫没想到的是，詹森当晚就带人袭击了他们的居所，而托马斯等人也自我解救下来，准备逃生。情急之下，豪尔赫炸毁了自己辛苦经营的营地，但布伦达和托马斯却也因此被困在了地下废墟之中。 没事吧？ 没事，很好。 不会吧？ 不，咱们回去找其他人。 别急，我带你出去。拿着。 为什么帮我们？ 相信我，不是我的主意。浩尔赫觉得你们是我们去安全天堂的船票。 去哪儿？ 就是天堂。你知道能躲避烈日，不受感染。还听说干将这些年一直收留孩子，免疫的孩子。 你知道他在哪儿？ 不，但浩尔赫认识个人，马库斯。他以前是、哦、是他以前把孩子偷运进山里。如果浩尔赫能出来，就会带你们几个去找他。 如果他能出来， 知道吗？你问了很多问题，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 行吗？ 这时托马斯帮忙掀开了下水道的盖子，并跟随布伦达跳了下去。可是他们向前走出没多远，布伦达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定睛一看，他们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群丧尸面前。于是二人二话不说，赶紧向反方向奔跑，结果还差点从高处跌下。这时天已大亮，托马斯和布伦达试着爬出废墟，但不幸的是，布伦达却在逃亡过程中被一个丧尸咬伤了左腿。这时托马斯想起了曾经的温斯顿，不过坚强的布伦达却不打算放弃。他带着托马斯四处寻找马库斯，结果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马库斯灌了迷药。 没事吗？ 最后幸亏豪尔赫带着大家及时赶到，托马斯和布伦达才免遭一难。与此同时，豪尔赫也把心存不轨的马库斯绑了起来。 你以为你自己能扛多久？我倒是能挺一天。我看你还是说吧，你这个狗贼！ 该死的，对不起，你现在必须离开我的房子。 看起来玩得挺开心的嘛。 听着，打你不是什么享受，懂吗？干将在哪儿，马库斯？ 等等，这是马库斯。这小子倒挺机灵。嘿，这次行动都听你指挥。 你清楚他们在哪儿？你要告诉我，还能做个交易，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那座桥我早就烧了。交易？我不跟别人做，还是你教我的，机会绝对是不能错过的。 他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供给和需求。实验部要所有免疫的人，我向他们提供帮助。我把孩子引诱进来，灌醉他们，让他们开心，再然后实验部的人来挑走好的，扔掉差的。 这会儿我改主意了。打你确实很享受。快说， 叶子，我 说， 我什么 说？ 我说，上帝呀、啊！不过我保证不了什么，这些家伙喜欢到处跑。好吧，他们在山里设了一个前哨，可离这儿很远，后面还有那么多追兵，他们根本到不了。 我们不走路。波莎在哪儿？ 别挑波莎。 就这样，豪尔赫他们开着马库斯心爱的波莎汽车向山中进发。可是他们刚来到山口，就遭到了干将哨兵的袭击。不过幸运的是，其中两名哨兵哈里特和索尼亚认出了人群中的阿丽丝，因为他们曾经同在一个迷宫里，只不过后来他们二人被干将组织给救了，而阿丽丝却被留在了实验部。随后哈里特和索尼亚把托马斯他们带到了干将组织的前哨站，并向他们引荐了那里的负责人温斯。 他们是谁？ 是免疫者，在山里碰巧遇上了。 搜查过了？ 这个人我认识，我信任他。 可我不信，搜一下。 嘿，老大。 突然晕倒的布伦达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出什么事了？ 布伦达，布伦达，布伦达，布伦达，布伦达，说话呀，布伦达。 对不起。 什么？ 他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布伦达，你没事吧？布伦达，快说话， 怎么回事？哦，见鬼！ 说话的同时，温斯掏出了枪。 不，这里有毒虫。 听我说，你看他才被咬，对吗？你情况不严重， 后退，后退，小子！ 我知道， 不应该把他带来。要是把毒虫放进来，这一周都不安全了。 这我也明白，我明白，好吗？能不能听我说完？求你了，求你了！我告诉他能帮他，行吗？不，肯定有什么是你能做的。 没错，是有。我可以让他结束痛苦。 文斯，够了，放开他，放开他。 他被感染了，医生，没什么我们能做的了。 对，但他可以。你好，托马斯。 什么？你认识我？ 有意思，他们还是把你放进了迷宫。可我必须承认，我也担心事后他们会杀了你。 什么？什么事？ 第一次交谈时，你说你已经受不了了，看着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最后一次交谈时，你给了我每一处审讯和实验室的具体坐标。 原来你是内线。 梅塔，我们根本做不了这么多。送他去帐篷，给这些人拿点衣服，当心点。 走吧。 这时，托马斯也跟随医生玛丽进入了帐篷。 我不会抽你很多血的。开始时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只知道年纪越小就越有可能生存下来。 你为实验部工作过？ 嗯，很久以前了。知道吗？刚开始我们意图很正确，找到解药，拯救世界。很显然，孩子就是关键。你们对病毒免疫，那原因呢？最后我们找到了答案，是免疫系统让大脑产生一种酶，一旦从血液中分离出来，就能强有力地缓解病毒的扩散。 你们找到了解药？ 没那么简单，这种酶无法人工制造，只能从免疫者身上提取。年轻人，这阻止不了实验部，按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牺牲一代人。啊，只为这个，生物学的礼物，来自进化，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说着，玛丽为布伦达注射了从托马斯血液中提取的酶，但这也只能延续布伦达几个月的生命而已。听到这个消息，托马斯的心情显得有些低落，他想向特瑞萨倾诉，却发现特瑞萨正独自站在高处。 嘿，没事吧？怎么跑这儿来了？ 就是小事情。 好吧，不打扰你了。 还记得你母亲吗？外面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承受痛苦，那么多像我一样的故事，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不能。 等等，这话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想让你明白。 明白什么？ 这么做的原因。 看到那些轰鸣而来的飞机，托马斯才知道特瑞萨一直在背着他与实验部联系。随后，詹森带领的实验部人马对营地展开了轰炸，并活捉了那里所有的少年。托马斯本来有和豪尔赫、布伦达一起脱身的机会，但他不愿丢下纽特等人，于是他主动走到詹森面前。这时，实验部的头目艾瓦·佩吉和特瑞萨也从一旁走了过来。 很高兴你没事。 特瑞萨， 怎么回事？ 一起走。 特瑞萨，等等，怎么回事？ 那个还不错，进去。 还跟了那伙人。 快进去，别磨蹭。 有多久了？ 你干什么呢？你看什么？ 啊，特瑞萨总是明白，牺牲小我成就多数人，重置他的记忆。 不许停。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快进去，别停下。走啊，快走。 对不起。 看什么看？ 我没得选，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必须找到解药。 不许停。 他说的对，一切全是为了终结。这一点你得明白，托马斯。无论你把我看成什么，我都不是怪物，我是个医生，我发过誓要找到解药。 快走。 不惜一切代价。 快走，不许停下。 只是时间还不够， 更多的血液。 你好，美人，我希望能再见面，但是很遗憾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做过很多的错事，这次不是，至少我还有良心。 我也是。 这时詹森掏出了枪，杀害了玛丽医生。 美人，美人，放开我。 快点，詹森，把货装好，我们走。 詹森， 所有人全处理掉。 詹森， 我们走。 快出去， 走， 快出去，放开我。 索尼娅， 眼看着大家要被带上飞机，托马斯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塑胶炸弹。 把人都放了。 你知道我不能那么做。 托马斯，别这样，我们之间有协议，他们答应我们都会安全的，所有人。 那我现在该相信你了。 没错，这是他唯一的条件。 闭嘴， 一切都能重新走上轨道。托马斯，你真的想让他们都死吗？ 听他的话，托马斯，想想你在干什么。 还有我们，托马斯。 不，不要。 动手吧，托马斯，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是不会回去的。 托马斯， 唯一的办法。 托马斯。 这时奔驰而来的豪尔赫一下子打乱了詹森他们所有的部署，大家纷纷趁机脱身，但是米诺却因为掩护托马斯他们，被詹森的人拖上了飞机。为了救活米诺和其他被困的少年，托马斯也决定再闯实验部。那么他会成功吗？我们一起期待移动迷宫第三部。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米娅。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移动迷宫》第二部《烧痕审判》。第一部《移动迷宫》在全球取得了 3.4 亿美元的好成绩，并且获得了无数年轻观众的青睐。作为一部成功的青少年电影，《移动迷宫》在全球收获了相当多的拥趸。系列分为三个故事，分别是《移动迷宫》、《烧痕审判》、《死亡解药》。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部影片是三部曲中最为尴尬的第二部，前无头后无尾，因而就导致了一大批没看过第一部的人对这部影片的背景一无所知。其实烧痕审判是电影的副标题，也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主题，可是国内偏偏没有翻译出来。另外，这部影片不再像第一部那样注重悬疑，铺陈铺垫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奔命逃亡、烧痕废墟、闪焰丧尸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惊险和刺激，简单粗暴似乎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主题，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关键性的细节会让大家看第三部的时候觉得颇为重要，所以这仍然是一部系列中非常重要的影片。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移动迷宫2：烧痕审判》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钟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再会。